样，所以人才会有情伤。

的先天，治水太浅，怎脱得起岁月的祭奠？何言腼腆，是出水的芙蓉面。风刀太钝，怎刮得掉岁月的纠结？青山绵绵，是娇艳的美人间。 你感到变老的那一年，过去的岁月都会过去，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。过去的岁月总会过去，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。 我放开了，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，太矛盾了，眼泪都下来了。 老了吧，他们还在干嘛？

你指目光远又照进荒江野洲，隐形偶如我耳前辗转几人口，你一数五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，现实可及又故人烟未添了愁，我将灯花凋落正是你明时候，昏昏亮眼望不穿老外胭脂沟，可以放去温柔你热乱见东风吹我豪华与山手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香兰不一树，是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登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是爱江湖愁，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州粉黛，我飞晚湖后，趁他红尘未收，再尽一醉放手，免诉我老生常谈，跟着我更流，谁家少年的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香兰不一树，是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登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无歌见字如面，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岁月忽晚，梨花我满头。 如果生命可以就此结束，别留下我，在黑暗中抓住我冰冷的手，回到天空。那么悲伤和世界一样，我渴望化作一粒尘土随风飘荡，如果明天不曾难以捕捉想你的笑容，想梦一样， 开始的模样。如果时光不会如此飞逝，不知去向，我一定会静静地想一想你说过的话。

受的我的委屈，是我的呼声。 起点。 想哭就弹琴，想起你就写信，情绪

阅读加我一个